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咁今日呢就 Thomas 唔得閒呢，但我哋仲有 Javi 喺度啦。咁同大家一齊講個題目呢，我都係幾日前我先諗到㗎。咁就係、可以話係我呢個大中華膠呢，你知啦，網上我好幾年前已經俾人叫大中華膠出動啦。因為今日呢就真係講中國嘅古代嘅科學同技術嘅成就，科技嘅成就。咁如果大家呢睇緊嘅話，就知道我哋個背景呢其實就係一個東漢時期一個科學家張衡啊，佢所創造一個叫做運儀啊，有時叫運天儀。咁其實呢個運儀呢都有好多款嘅，即係有啲簡單有啲複雜。咁而家我哋揀呢張相呢個都係屬於簡單嗰個啦。咁但喺未正式入主題之前呢，亦都要講些少呢個題外話，但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啱啱呢就今日呢就喺法國巴黎舉行嘅嗰個聯合國氣候峰會就結束啦。咁結束呢就即係其實各國嘅領袖呢都知道個問題嘅嚴峻㗎啦。咁就係、是、大家都覺得係盡量啦，上次六年前就喺09年就喺哥本哈根呢，大家就話我哋應該都盡量唔好俾個溫度呢上升超過兩度、即係比起19世紀中葉即係嗰個由嗰陣時起計。咁而家今年呢其實係更加好多人士呢就呼籲呢其實兩度都係太危險啦、我哋而家講緊最好呢就唔好超越係 1.5 度咁。咁但係呢就當然呢亦都之前都講過喺度呢話係如果你睇之前未開會嘅時期，大家呢其實都已經即係放咗少少風呢，嗰啲大國啦嘅自愿減排承諾加加埋埋呢其實都一定過兩度啦，唔好話 1.5 度。咁但係而家呢似乎佢哋又轉咗嗰個重點呢，就我覺得其實你點樣睇呢都係要避免災難嘅啫。咁但係呢個重點我都覺得係有意思嘅，但係即係其實又係冇約束性嘅，就係話基本上啲國家呢將佢化為一個具體嘅就係減排個目標呢，就係話我哋應該去到2050年呢、基本上人類呢就係要戒甩、 戒甩 化石燃料啦， 化 石燃料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目標，35年下即係嚟而家。咁35年你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講真下、即係對一個人嚟講就好長、即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呢，係咪咁35年喎。但係喺人類歷史上面嚟講就當然唔長呢一啲都係咪咁、但係而家由而家開始去到2050，我哋話要全部佢哋嗰個口號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做咗啦，我哋大遊行都做咗啦 ,Jeffy 係咪就叫做100%可再生能源嘛 ,100% renewable 嘛。咁佢哋亦都喺巴黎嘅鐵塔前面嗰個公園呢就搵啲人嚟去砌，我唔知你有冇睇嗰幅圖啊，喺 Facebook 都傳咗好多，就整咗係啦，就整咗一個好似和平嘅標誌，但其實用個鐵塔整個和平標誌，但下面就搵人嚟砌呢，其實真係砌字又唔使咁多人嘅，我哋嗰次多人得滯、多人得滯呢就變咗嗰個輪廓唔清晰，但冇辦法啦，因為咁多人咁踴躍咁熱心，你冇理由叫佢唔好嚟嘅。咁但你睇下巴黎嗰條砌呢 ,100% renewable 嗰幾個字呢，其實全部差一個人就係一條線㗎啦，即係佢幾個人就一條線咁樣咁嚟砌呀，即係唔使話嘩好多人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強調個目標。咁以前呢當然科學家提出呢個目標啦，即係早已經係十幾廿年前提出啦，但係而家去到一個咁高嘅層次，甚至可以話係最高囉，冇得再高㗎啦，係咪即係呢啲國國啲領袖都嚟咗啦，係咪聯合國底下去到一個最高嘅層次，大家即係都話原則上就冇約束性嘅協議嘅，但係原則上大家都話覺得呢個目標呢係我哋要爭取嘅，要朝住呢個目標進發嘅，就係喺2050年呢我哋嘅能源結構呢基本上係全部來自可再生能源，就唔會再有化石燃料。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 但都好啊，佢哋 係，但係即係起碼有咗個目標嘛。我哋成日當然啦，就所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咁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咁樣嘅2050年100%可再生能源啦，喺我哋科學家眼中咧都係好問水嘅添啦。其實都已經問水應該係更早，但我哋都知道係唔現實。你諗下，而家即係話世界上仲有好多地方係起緊燃煤發電工廠嘅。 咁你諗下，你係一間燃煤發電工廠，你投資幾多錢啊？一般佢個壽命啊，運作壽命係幾多啊？你要計數，要會計有一個叫折舊率啊嘛，係嘛 ？depreciation、amortization 啊嘛。咁但係你而家世界上，你知唔知世界上仲有即係可能係幾百個燃煤嘅發電廠係起緊嘅？咁你即係話35年之後佢哋要報廢喎？ 嗯，即係冇乜可能。 咪就係囉。係 啦，冇錯啦。 係咪但係就要有可能你咪搵炸彈炸爛佢囉，除非係咪即係其實係一個革命嚟㗎。即係你諗下嗰個難度呢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嘅呢個問題。係咪呀 啲燃煤發電廠一般可以用幾耐呀 有啲已經用咗50年啦超過。有啲捱到50年㗎啦係呀有啲我唔知有冇啲去到60年啦但係呢啲咁樣嘅工廠呢一般嘅壽命呢其實都係4至50年嘅啫。 50年。 咁、okay. 當然呢所以而家你35年呢叫佢即係停產呢其實都係好辛苦㗎。即係喺個你話嗰個財務上呢佢哋都覺得好辛苦。因為即係我哋喺經濟學上有啲叫 sunk cost 㗎嘛。即係我哋俗語就叫做已出之物啊，所以其實已出之物呢樣嘢好慘嘅，即係等於你等巴士咋嘛，喂我搭呢一路巴士嗰條龍好長，我已經等咗15分鐘啦，咁但係咦其實轉唔轉我搭第二路呢咁個問題就係話你我搭第二路可能係5分鐘又唔定，再等15分鐘又唔定，但我呢度等咗15分鐘喇喎，咁我唔憤氣嘛，唔憤氣咪叫 sunk cost 囉。咁人類係好嚴重嘅 sunk cost 呢個概念、即係我已經投資咗咁多落去啦你而家叫我完全放棄曬係咪咁尤其是所有嘅企業喺資本主義制度底下係季度業績季度業績㗎嘛股價股價㗎嘛咁你點樣能夠扭轉呢其實就講緊一個革命係咪所以係個難度係比大家所理解嘅係大好多好多嘅咁嗱呢個就係揀去碳啦另一個角度呢就係從點樣將可再生能源提升啦因為而家呢太陽能、風能啊，加埋地熱啊、海浪，其實佢哋好少好少㗎即係聽就聽得多啦咩潮汐發電啊，其實真係少到蚊型嘅 ,0.000 幾%。但太陽能、風能呢加埋嗰啲呢其實而家只係佔全世界嘅能源嗰、那個供應入面呢係2%頂多。咁即係話呢要喺35年之內啊，去到2050年呢將呢2% 變成 增加50倍。 係。 咁咪 100% 囉咁你話將而家太陽能風能嘅發電量喺35年提升50倍大家覺得有冇可能先 哇、哦、原來呢 我係覺得有可能嘅絕對有可能嘅但係個問題你點樣處理嗰啲化石燃料企業嗰啲 sunk cost 嗯冇錯 係咪要打仗呀 係 咪咁你咪即係要即係政府要好強硬囉 冇錯 係咪呀 要佢執即係要佢賠錢啦 咪即係要賠錢囉係咪35年接波 是 嗎咁我抌咗咁多錢落去嗰啲轉油台點啊吓嗰啲咪加拿大油砂點啊嗰啲頁岩氣點啊哇而家仲開咗緊可燃冰點啊你真係要嗰啲35年之後全部個資產值等於零喎。大家明明呢個係一個革命先。其實即係咁講你唔明白。但稍微一分析你就明白。 明白 係。但如果唔係咁人類就死㗎喇喎。咁你情願革命定死啊咁你情願咩 咁的確係革命嘅。 咁梗係啦冇得選擇㗎你其實。你唔搞革命就死囉。 但原來係個想比想像中更高更 大。大好多好多啊係咪 嗯。 好啦咁呢就呢度都講講啦頭先我講嗰啲嘢呢其實就將會喺下個禮拜六12月19號禮拜六應該係2:30大家上網 check 啦就會喺科學館。咁即係我就其實自動請應嘅無需自薦就係我就作為而家呢係科學館嘅顧問呢其實我就冇錢收㗎啦以前個未做顧問呢都有啲居馬費而家連居馬費都冇㗎因為就做顧問唔收得咁但我完全唔計較呢樣嘢啦係我自己提出嘅我話喂科學館對於巴黎氣候峰會佢哋完全乜嘢都冇打算做咁我即係幾個月前就講咁我覺得即係可撈嘢啦可怒也咁解呀可撈嘢咁我提出我喂至少都講咗啊咁佢諗下諗下因為亦都咁短時間佢哋嗰陣時因為啲講座編排得好密嘅因為你科學館嗰個演講廳呢唔係簡單㗎半年前已經爆㗎啦好多時都咁佢卒之就編到呢就話巴黎峰會之後啊咁就係下個禮拜六啦咁大家有興趣嘅呢就嚟捧一場 ,ok, 好咁不過呢就大家可能即係細心嘅人呢都會聽到呢其實我把聲呢今日都係好麻麻亦都我已經俾老婆鬧得好緊要啦因為佢見到我的樣子就好殘即係好攰。咁其實喉嚨痛我懷疑其實都有啲喉嚨發炎。因為呢排呢實在講咗太多嘢即係接受咗太多訪問我上過好多好多電台啊電視啊網台啊咁樣呢。咁所以呢就已經個喉嚨呢就好辛苦咁所以今日呢就 take it easy 啦吓，即系唔好以前咁好中气啊，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咧就讲翻呢个中国嘅科技啦吓，即系嗱咁啊，古代科技嘅成就咧，其实当然系好高。咁但系现代嘅，我有一个切入点，当然就系最近我哋中国出自一个本土嘅科学家咧，系获得诺贝尔嘅医学奖。啊！佢唔係物理化學，但係醫學獎，哇！第一次啫，中國人。嗰個叫咩名啊？ 咁我又唔好難。 哎呀，真係啊，Jeffy， 呢啲最基本嘅時事。喂，我哋中國人嘅光榮嚟喎，咁啊真係就唔關心周圍嘅事物啦。 係咁係乜嘢獎咧？ 一個84歲嘅老太婆啊，叫陶悠悠啊。喂，係我哋中國人嘅光榮嚟嘅，各位網民都要自問下，如果你唔知道咧，你要自己真係啊認真打下自己啦。呢個陶悠悠今年84歲， 嗯， 係諾貝爾，即係斯德哥爾摩啦，有時就係挪威奧斯陸啦，因為嗰班嘅評審咧就揀咗佢，就同另外兩個科學家係分享嘅。咁另外兩個科學家咧，即係個貢獻咧，都係醫治一啲疾病，但係陶悠悠咧，一個人咧就醫治藥疾。咁啊，藥疾咧其實每年咧，即係唔好以為我哋而家哇 iPhone 99啦，咁以為好叻啦嚇，或者去到火星啦咁樣，其實每年都仲係好多人死於藥疾。即係特別喺非洲國家啊，或者總之貧困嘅第三世界國家。咁陶悠悠咧，其實當然佢呢個貢獻咧就唔係最近嘅，係好多年前㗎啦，即係幾十年前。但你知道啦，諾貝爾獎咧係大部分咧都係攀翻幾十年前嘅成就嘅，有非常之少量嘅咧係啱啱新近作出嘅貢獻，大部分都係30年前、40年前。所以你一做你攞諾貝爾獎，其實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就係要咩呢？ 要你可能已經 長命啊，就係長命啦。 即 係大家唔明啊，死咗唔班㗎啦，一定唔班㗎啦，一死咗一定唔班㗎啦。哇，咁就會班得不得了咯。咁今年就班俾牛頓，出年班俾愛因斯坦啊，唔會㗎啦嚇。雖然愛因斯坦係攞過嚇，咁但牛頓冇攞過啊。咁但係咧，佢永遠都係在世嘅，死咗就冇得諗㗎啦。咁但係陶悠悠84歲。 是 啊，你問如果佢74歲過身咧，就冇噶啦。 佢係又係30幾年前就已經 係。係啊，係啊，已經其實佢就係從中醫藥嘅經典得到啟發。其實佢研究點樣醫治藥疾係好多年噶啦，即係可能咧已經成50年有多。咁但係佢後嚟從呢啲古籍入面咧得到啟發咧，就係、是、有一種咧就叫做青蒿素。嘅一個植物嗰度咧，即其實係一種植物提煉一種叫青蒿素嘅物質咧，就用一種特殊嘅方法嘅，就唔係一個去煮佢去煎佢咁，即係唔係我哋普通中藥咧就係要咁樣咧，咁佢提煉咗佢，就發覺係好有效治療藥疾，咁其實過幾十年咧，即係嗰個諾貝爾評審咧咁講啦，佢話係救咗數以百萬計嘅人嘅性命嘅。即係因為有咗呢種藥物，所以佢獲得呢個諾貝爾獎咧係實至名歸嘅。咁但係咧，佢係獨特嘅地方咧，就是、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就當然唔係第一次啦。又考你啦，睇下你啲記性點啦。第一次係幾係邊兩個？ 我呢啲我對身邊嘅事物冇乜留意，其實我冇乜點睇新聞。 中國人，所以你就唔係大中學教咯。 我唔 係，唉， 我係 李政道楊振寧啊，李政道楊振寧啊，係第一個即係中國人係獲諾貝爾獎啊，語稱不守恆啊。但係其實佢係美籍噶嘛。吓佢嘅工作亦都系佢系华裔啫嘛，而且讲真佢都喺台湾过去啦，系嘛？当然即系杨振宁最先系喺大陆出世。